客情客情都是光，好马啤酒照金星，苦闻十口同红刀枪。 一滚淋 口里抛下宝贝灵子香，扶着小辈我行走，临朝这年是无力量，只能继续做妓女，两度照在面上，犯恶的流氓张老虎，他上司欺人太凶顽，已逼得我不能迎来住，我失手将他性命丧。Thank you.

村里群众太多好，上工吃下工倒，还没有干活先抽一袋烟，每天队长都喊三遍，集合就得打半天，今天日已过了午，还未上工为哪般。 你看看人家生产队啊，个个干的都是热火朝天的，再看看我们这儿， 上工喽，上工喽，上。 吕快嘴，你干什么去啊？ 走亲戚去。 不行，上工去。 你管管你老婆吧啊，她要是上工啊，我就上工。嘿嘿，老婆趴在猪身上，净看别人的黑，看不见自己。 你干什么去啊？ 赶集去。 嘿。你们不要工分了啊， 这工分啊要不要的不吃劲，上一天的工连个鸡子钱都挣不到。 你们两口子可真算是一对儿啊，不行，不准去。 你当我不敢走啊？ 对，脚长在我们身上，我们说走就走。 走一遍你看看。 站住，站住。干什么呀？ 我听说何叔叫来，我得去准备准备啊。 去吧去吧去吧。 哎， 你说吧，公社派何文进上我们当书记，您看我们这儿这落后样，这怎么办呢？这个，哎，有才啊， 啊， 你也有事儿啊？ 哎，我天天上工，我可没缺过勤呢。 那头两天干什么去了？ 头两天我病了， 病了，病了，这是落后，落后。 哎，队长，我 薛大爷找你呢。 什么事儿？ 你到那儿就知道了啊。 我还得上工呢。 哎呀，待会儿再说，你先去啊，先去，先去。大队长啊， 王西啊， 哎， 怎么样啊？从哪儿来呀？ 我从地里来呀。 哦， 哎呀，这地里头干活的人呐，是冷冷清清的。就好像那黄鼠狼垃圾是越拉越稀呀， 这可怎么办呢？这个啊， 大队长，您甭着急。 薛大爷替你想了个好主张，要骨干劲儿得先分量，仓库里有的是新稻种，分他一些有何？ 没关系， 分了稻种，把干劲儿添，缺少稻种，公社来帮忙，来帮忙。 哎呀，公社派何文进上这当书记，这事儿啊，我看还是等他来了，跟他商量商量再说吧。 哎呦，您是大队长。这么点事儿您都做不了主啊啊，关心群众生活，这谁都得同意。 嗯，对，那我上仓库再看看去。 哎， 看还有多少稻种， 哎， 给大家分一些个啊。 对， 那我看看去。 哎，您先去。 我去。 啊， 就是、 啊、这我可就不知道了，你要问呢问大队长去。 行了，别老打着大队长旗号，听说何书记要来了，等何书记来了再说吧。 何书记什么时候来呀？ 可能快来了吧。 那咱们去看看去。 走。 哎，你等等，我还有话说呢。嗨，哎呦， 回来 大元帅，您这上哪儿啊？ 欢迎领导去。 啊，听说那个姓何的已经到了，这么快啊？ 你觉得也说了，让咱们热烈欢迎。嗯， 这叫摆下迷魂阵， 神鬼也难猜。走，欢迎领导去。 走，欢迎领导。 你穿新衣服，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管着吗？ 啊，我随便问问。 随便问问，告诉你呢，我呀经常看戏去。 哦，今天队里头放假。 不放假我就看不了戏了。 哦，那你请过假了？ 请假？你让我跟谁请假呀？ 那你是？ 告诉你吧，我是大队长孩子的妈妈，他们都管我叫队长太太。 哟，这是不是公社派来的那个何志叔啊？ 啊，您是哪个工厂社的？是公社的。我怎么没见过您呢？ 大嫂，我是过路的。 过路过路，你都当我看戏了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真是。 广清， 你可来了！大伙儿听说你来啊，都很欢迎你。 广清，广清， 老何啊， 那是你爱人， 那个 啊， 老何

打酒来了。 没错， 伙计，我给你介绍介绍，这就是我常说的何文俊何同志。何呀，这是我们大队会计模范的这个优秀工作者啊，陈广希同志。 外边怎么回事啊？哎， 大队长啊，外边有好多人要看看何书记， 是吧？ 我看看去。 哎，你别动，别动，你刚来怪累的，怎么能动呢？我看看谁来了，我看看去，我看看去。哎呀，何书记在这吃顿饭有什么好看的吗？吃完饭大队部全看见了啊，走走走， 我就看看， 没 见 没见， 大队长， 全是小伟吧？ 是你快去做饭吧。 哎呀，哎呦，何支书啊，到我们家里也没什么好吃的招待您，您看这粗茶淡饭的，您就将就吃口啊。下雨了，哎呀，何志叔啊，吃完了饭，天晚了，别走了，就住在我们家里吧，啊！ 不，不用麻烦你们了。 哎呀，何志叔， 哎呀，人家瘸大爷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你这么一走，他不合适吧？还瘸大爷啊，您准备的好快呀！ 哪里哪里，何书记，到这里就像到自己家里一样，可千万不要客气呀！ 啊， 来 来 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钱大哥。 跨进陈家大门楼，气味分明不对头。为什么甜言蜜语不断口？为什么虚情假意将我留？ 哎，何书记， 小子， 请过来了， 请。 为什么桌上摆鱼又摆肉？为什么窗外有人暗逗留？我要站稳脚步朝前走，一步一步看根由。 哎呦，何支书啊，来来来，快请上座，请 上 座，快来来来来， 快坐下啊！ 王青啊，啊，看来今天这顿是专门为我准备的。 家常便饭谈不上什么接风啊。 对对对对， 鸭子， 哎，是我自己喂的。 这是鲤鱼啊。 哦，是我下河捞的。 还有红烧肉。 这是前几天老三家杀猪，我就盛了二斤来。 王青啊， 哎， 从桌上来看，你们村的生活水平不低呀。 还不够，还不够， 真是香油白面样样有，鸡鸭鱼肉摆满桌呀。 这要是比起解放以前嘞，那 看来你们村的工作搞得很有成绩啊，这都是你大队长领导的好啊。 这是干部们的力量，像什么这个陈景仪同志、陈广希同志，还有这个烂菜花同志，这是跟大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这都是大队长领导有方。 哎呦， 大队长，领导有方。 村里面家家都是这样吗？ 差不多，差不多。 那为什么还要分稻种呢？ 哎，老何呀，菜都凉了。哎，老何， 来。 变天了， 哼，猴子还没走掉，就来了个姓孙，哼！ 大队长， 何 书记， 来， 请。 啊，不，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 老何， 小伙子， 老何， 小伙子， 老何，你等我会儿，老何，等会儿，等会儿， 队长啊， 你等会儿，老何，你等会儿， 大队长。 我说他不容易上钩吧， 我的网都撒下去了，还怕他跑到哪儿去吗？我这第一招棋不行，我就给他来第二招棋。 第二招棋， 心里一团火，晚上心里 是我一定要找到他。 走，我帮你找找去。 走， 走，走，走，走。 蛇缠在身上，白天害怕，夜晚担惊，抬不起头来我也见不得人，这真是一部落进坑，万般挣扎一个人。 我是陈有才呀、 啊！哦，有才呀、啊！下这么大雨干嘛去啊？ 我有事儿，我有事儿呢。 老爷，哎，他是谁呀、啊？ 啊、哦，他叫陈有才。 他怎么这么慌里慌张的？ 他有病啊，家里有困难，他又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哎，他跟陈家门楼有来往， 这个事儿对给他知道吗？ 啊，这样吧，你先跟我回家，回家咱们再聊聊聊聊。走走走走。 哎，老爷，你看湖面上， 哎，有条船。 哎呀！那是一条船呢、啊，绳子断了，得有人把它捞上。省得你挖泥又少一只船呢、啊。 哎，你着急， 我去把它捞上来。 哎，来不及了。 没看见呢。 哦，大婶儿，您这是怎么了？ 素芳，哎，昨天晚上你有才叔让雨给淋着了，他又病了。 有才叔怎么会被雨淋了呢？ 这， 大婶儿，有才叔病了，您得赶紧给他看病啊。 素芳。 说了，如今的有才叔跟瘸大爷坐在一条板凳上，您有困难，他能不帮着您解决吗？ 这， 哎呀，大婶子，除了瘸大爷，喏，还有陈广西呢。啊，不就咱们点事儿吗？好解决啊！您先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啊！大婶子，走走走走吧啊，回家了啊。

了吧啊！ 你这碗元宵是从哪儿来的？ 是我自己搓的嘛。 你们家哪儿来那么多面搓元宵啊？ 是啊， 你们家哪儿来那么多面？ 哎呦，何支书，咱们家里就是再穷，这碗元宵也是搓得出来的嘛。再者说了，您又是领导阶级，何支书啊？ 够了。 哎呀，何支书， 哎，说烂菜话，都让人卷回来了，你还卖什么俏啊？ 得了，这回拍马屁拍在马蹄上了。 我跟你， 哎，这回呀，你算白费心喽。 好了，社员同志们，咱们干活去吧。 走走走走 走，走吧走吧。 呸！活该，爱吃不吃，不吃，老娘拿回家喂狗。哎呦，我的元宵哦！哎呦，撒着一地哟、哦，喝一喝，这年的喝喝，快好牙碜呐！ 送来的 是啊， 他家也不富裕， 这可真是穷人帮助穷人的。 素芳真是个好姑娘啊， 这不还得给人家把口袋腾出来呢。我腾口袋去了， 去吧。 爸，您这病好点了吗？ 不见好啊。 什么时候好啊？ 爸爸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千不怨万不怨都怨。 怨谁呀？ 都怨爸爸我呀，贪了人家小便宜，可上了人家大当了。 上了谁的当了？ 钟响了，小红爹，我得上工去了。这是素芳的口袋，她要是来了，你就还给她。 放那儿吧。 我就搁这花架子上了啊。 去玩一会儿，让爸爸歇会儿啊。 哎， 小红爹，外边风大，坐一会儿就回去吧。 就回去。 堵漏要塞洞，射箭先拉弓，送粮又送钱，只为把祖封。 有才叔，怎么一人站那发愣呢？ 哦，是广西、 哎、是我呀、 啊。啊，坐吧。 哎， 哎，你这是 啊？有才叔、啊，昨天大婶子找我说您病了，要借几个钱。我跟瘸大爷这么一说，嘿，有才叔哎。瘸大爷怕大婶儿，心里太悲伤，二话没说，可真大方。